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接下来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奥运是个圈儿。当我们来到古希腊展区的时候啊，我们看到了几个陶土做的酒罐子，罐子上面呢画着一些古希腊人的传统的体育项目。于是啊，妞妞就顺势问孩子们说，谁知道奥运会啊？只听琪琪回答，奥运吧，就是个圈儿。不等他说完，另一个孩子马上纠正道，不对不对，奥运是五个圈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雨辰跑过来大声地说，四个圈儿，四个圈儿，那是奥迪。妞妞听得把下面要说什么都给忘了。这就是奥运是个圈儿的故事。